北京时间22点整。 镜头前最亲切的笑脸，每个场景都映入我双眼。 大家好，我们是 DJ 48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快车道今日新闻关注：东芝官方公布新一代锂电池，充电更快，续航更远。快车道今日三位真我给您带来快车道的朋友的选车日志。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日前，新哈弗 H6 Coupe 正式上市，售价区间为11.9万元到12.7万元。新哈弗 H6 Coupe 配置升级，新车在哈弗全系紧凑 SUV 中首次搭载360环视系统，打造全方位的安全守护。另外，新车还搭载了 LED 大灯、全景天窗、感应式自动雨刷、双区自动恒温空调、座椅电加热、盲点侦测系统、博世第九代 ESP 电子车身稳定系统，以及支持苹果和安卓连接的手机智能互联系统。 日前，东芝官方宣布已经成功研发新一代的车用锂离子电池，简称 SCIB。 本技术是基于东芝之前推出的超级锂离子电池进行的升级版，其具备能量密度更高、充电效率更快的优点。升级后，该电池只需充电6分钟就能达到 90% 的电量，而传统电动车的锂离子电池技术目前需要充电30分钟才能充到 80% 的电量。据介绍，新一代东芝超级锂离子电池在充放电5000次之后依然能保持 90% 以上的电池容量，损耗率低。另外，在零下10摄氏度的低温环境当中也能实现快充，在零下30度仍然可以正常使用。 快车道，福利不断，喊红包又来喽，你准备好了吗？本周五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公布红包口令，海量红包喊不停啊！参与方法很简单，老规矩，微信添加公众号快车道 FM， 找到发送语音按钮，按住语音喊出口令即可。参与人数比较多，记住多喊几次，红包可以叠加，多喊多得呀。感谢潮酷设计更有型的新哈弗 H6 Coupe 对于本轮产品的大力支持，周五喊红包，不见不散喽。 真金不怕火炼，不怕火炼，好车不怕考验，三位真火还原车辆真实表现，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啊。今天我们三位真火呢很特别，我们请到了应该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一直关注我们快车道成长很久的一位朋友啊，也经常跟我们互动。然后今天正好三位真火，把他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跟他聊一聊之前的那些爱车的故事。来，有请到嘉伟，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伟。 其实说到车的话，我想嘉伟应该有很多的发言权，因为家里边有好多辆的车。之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嘉伟也说之前家里边有好几辆车，然后现在最近又刚换了一辆，是吧？ 对对，确实是。 跟我们大家说说这个换这个车的家谱吧。 好好好，这个可能涉及到这个历史比较久远了。就是追溯到我们家第一辆车呢，还是我爸当时在97年买的第一辆奥拓。 奥拓， 对，而且那会儿当时的这个发动机还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对，所以说当时也是赶上最后一批，我爸说那必须得收进来。对，所以说就买了。而且当时那个年代好像路上的车还没有现在那么多， 很少。 对，很少。然后我记得当时车停在路边的时候还很多人在看，哎，这个小车外形啊造型还都 挺好玩的。 对，挺好玩的。对，然后就是直观感受啊，确实那会儿车型比较小，然后从现在感觉来说，你再坐进去感觉很挤很拥挤，但当时觉得还挺宽敞的。而且这个小车速度还挺快。 那当时对那台发动机确实也是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的啊。 对，但是那会儿的话就是冬天会比较麻烦一点，就是可能要拉风门那种的。 对 对，不是电喷的那种。 对 对，所以说那会儿冬天发动会比较麻烦一点。然后那个车也是开了10年吧。 哇塞，可以啊，这个真的，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那时候的车好像什么还得水箱里还得放水，然后冬天啊不行还得把水排出去再往里装，是吧？ 对对对对，容易开锅，对吧？ 啊、对对对对对，哎，那是很深刻的一段记忆。然后这是第一辆车， 对， 后一辆呢？在奥拓之后呢？ 后一辆就是十年之后嘛，就2007年的时候， 啊哈， 然后就换了那个马自达的，那当时应该是叫海南马自达 啊， 就有一个叫福美来323 啊，对对对，我印象当中有那款车， 对，那个就是说白了就是三厢车，因为奥拓是两厢车嘛， 对，这个叫正经八百的轿车了， 哎，对，叫轿车了 啊， 对，而且这个室内空间也宽敞了， 嗯， 然后整个配置包括有 CD 了， 嗯， 对，这些配置都高了一档了。对，所以那会儿感觉瞬间就档次一下就高了许多。 嗯， 瞬间 这台车留给你最深刻的印象是在哪儿啊？ 其实我觉得日系车的感觉就是确实比较经济 啊， 很经济耐用，而且比较省油 啊、 基本上百公里的话可能也就6个7个，也就这样。 哦，那代车其实已经做了很省了。 对，很省了。 啊， 当然奥拓更省。 当然，奥拓车小嘛。 对对对对对，但是还是会感觉确实，因为那是手动的，因为奥拓和这个马自达都是手动挡的。嗯，然后呢，确实可能在驾驶上，我觉得还是有一定乐趣的。 啊，对。开手动挡的车朋友，我前两天跟朋友聊说什么，为什么我买手动挡呢？他说我可以从五档，我需要的话一下我可以调到二档，这样的话我加速可以很猛。 对， 你要自动变速箱，你再快我扳拨片还得四档三档两档、 对对对， 就有这个间歇感， 对，少了很多乐趣，现在自动挡的车。 对，所以说我而且我可以自己主动就把档位给拽下来，那种感觉还是很刺激的。 对、所以说现在很多就是偏运动的车型还都是手动挡的、 但转回来说，现在城市路面我来讲开手动挡，我前两天有个汽车圈媒体老师朋友啊说在五环上堵了20分钟啊，借了辆 BRZ 试驾车，我跟你讲，然后一会儿跟我说我现在左脚给他搓了一圈 对，那很酸的， 好久不开手动挡的车，然后在领定再开再感觉堵车还挺麻烦的。 对， 然后是海马的这一台323是吧？ 对对对，海马323。 那台车后来之后换成自动挡车型了吗？ 对，后来就换成自动挡车型了、是在差不多开了五年，那个五年就换了。 五年的时候， 对，五年就换了，正好是家里换了一台汉兰达 啊。 对，因为也是为了考虑就是说 空间大 一点，对，然后呢而且是七座的嘛，然后等于是家里边换了汉兰达，然后呢我当时正好也是工作了 啊哈， 然后就是也是家里帮着买了一台那个凯美瑞。 哦，都是还是挺经济划算而且挺稳重的两款车，我在我心目中 对，其实当时在选车的时候也是父亲帮我做了很多参考嘛， 啊哈， 确实刚工作收入呢也不是那么高，可能要考虑到经济上的一些成本的问题，也得考虑后期的养护的问题、保养的问题，都要去看。 这样，我们说到这儿呢，我们也先休息一下啊，先来听首歌，然后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也听嘉伟来聊一聊汉兰达和凯美瑞他们在用车养车当中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啊、很便宜、很省心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的闪电，谁的脸出现海角的天边，忽然的瞬间在那遥远的地点，我看见恋人幸福的光点，灵魂在召唤，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天空在笑，我的世界缤纷闪耀， 真货，还原车辆真实表现。 快车道，欢迎回来，三位真火继续播出。今天请到了我们快车道的一位朋友嘉伟啊，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说这几款车，最后我们刚才跌到了这个汉兰达，凯美瑞，其实是应该是在整个现在目前很多的朋友的选车的这个目标当中还都是关注度很高的，因为汉兰达之前我不知道你买车那时候加不加价啊，应该还挺难买的， 对， 然后凯美瑞也确实是目前是在这个级别当中也是选购量比较大的两款车型， 对， 对，来说说这两款车吧，是不是像原来想的那么省心？ 我觉得还是比较省心的，就是确实真的，因为在丰田来说，可能在美国就是评选当中，可能确实是销售量一直都在排第一的，就是确实是大家这个能看得到的，就是为什么会那么高？对，所以说也是一个是经济耐用，二一个确实我觉得开起来的话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毛病。我基本上这个凯美瑞和汉兰达现在都是有5年多的时间了嘛，对，从来没有修过车。 就没往维修厂跑过， 对， 质保期就没有正常的， 对，就是正常去4S店保养 保养， 对，然后就 故障灯也没有亮， 没有过，从来没有过，然后所有的零件也都没有换过， 哇， 对，我觉得是很耐造的， 就得是这么说，就因为我之前认识一些修车的老师傅，他们跟我讲说，如果你开这个相对丰田的车的话，十万公里以内应该不用担心。如果说你的车在十万公里以内出了问题，你可以直接去找厂家，就他们应该也会管。 对， 而且说一般要说到这个丰田品牌的车型大修，可能要在20万的时候才会遇得到。 对， 所以说相对来说可靠性还是很高的。 对，因为这5年我看了一下里程，反正还没到10万， 还没到10万， 对， 两台车都没到 10万。 哦，那开的还挺省的。两台车油耗怎么样？ 油耗的话，基本上像汉兰达的话，如果说是高速的话，可能8-9个吧。然后如果是市区的话，可能11-12个。对，我觉得也蛮省的， 因为那么大个个车嘛，还7座的。 对。对，然后但是日系车主要还是都偏轻一点，因为都在说钢板薄嘛，比德系车对 减重做的比较， 对，减重做的比较好 厉害啊。 对，但是厂家说这就是缓冲嘛，可以做到那个动能缓冲， 就是撞了之后咱们该换的东西可能会多一点。 对， 保险公司都给担了，是吧？ 对。 对，然后这两台车应该是又过了5年的时间。 对， 然后我听嘉伟之前一段时间又换了一辆车。 对对对对，然后父母没换，还是汉兰达，但是我这边是可能一个是这个生活水平的改善，对吧？对，然后再加上工作性质的原因，可能考虑到包括自己其实对操控性还是比较追求的。其实自己内心也是有这个就是奔驰宝马梦的。对，因为从小一直在听这个父母说嘛，这个大奔啊，宝 马 蓝天白云啊， 对 吧？ 对， 这都是德系比较好的品牌。对，然后呢，也是换了宝马五系。 当初说换车，你刚才强调了几个地方，一是要是为了运动，对吧？ 对， 运动这确实宝马的运动操控性在同样的这几个品牌当中，它保留的还是比较多的。 对， 另外就是工作的要求，那五系你是考虑到说？ 就是 商务接待， 商务接待以及家庭用车 啊，家庭用车 对都能兼顾得到。 你五系应该是几年前换的？去年？ 其实是在2016年。 2016年， 对。 你知道就那一代五系给我留下什么什么样的印象吗？那是一辆大船。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朋友是之前换了一辆五系，然后他说你开一下，往那一坐。然后我说要不还是你开吧，我觉得这台车坐着可能会挺舒服的，因为我后来我坐的时候它的里边的空间和舒适度也是保证的很好，但是那台车比我想象中，就是因为我原来开过三系，还开过三系的加长，但是我坐在五系当中，我就心里边觉得啊，可能真的是太宽大了。 对，确实很宽敞，因为轴距3米多嘛。对，后排空间会非常的舒服， 很舒服。 对， 但是我因为我没有开，说因为那天也正好是我也不想开，然后我又没感受到这台五系它的运动效果有没有达到你心里的预期呢？ 说实话，就是没有心中所期待的那么好，有可能 还是太长了， 还是太长，5米多的车身，二再加上就是说，因为我开过就是五系有6缸的时候，然后现在都是4缸的， 是 对，就2.0T 这种。对，我觉得可能我还是更青睐6缸的， 大排量自吸的那个时代。 对对对，自吸。可能我因为从日系车转过来，我对自吸还是比较喜欢的。二一个，我觉得6缸的，就是在这个这个声音上， 声音上 会很好听。对， 就是还是有很多的坚持，是吧？ 啊，对对对， 就我跟你一会儿，我一会儿给你出个小招啊， 嗯， 究竟怎么能尝试把这声音再做出来？有方法， 嗯， 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快车道，福利不断，喊红包又来喽！你准备好了吗？本周五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公布红包口令，海量红包喊不停啊！参与方法很简单，老规矩，微信添加公众号快车道 FM， 找到发送语音按钮，按住语音喊出口令即可。参与人数比较多，记住多喊几次，红包可以叠加，多喊多得呀！感谢潮酷设计更有型的新哈弗 H6 Coupe 对于本轮产品的大力支持。周五喊红包，不见不散喽！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快车道，欢迎回来，三位真火继续播出。今天请到我们快车道的朋友嘉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我刚才跟你说了，是不是说能够有个小办法能弥补一下这个东西？现在有很多能接在那个 ODB 上面的一个小软件 ，OK， 就是它是可以通过这个扬声器，然后在你的车里边模拟。我之前朋友给我讲特别逗啊，你可以调法拉利、兰博基尼、阿斯顿马丁，然后你想要那个什么直列六缸的宝马，应该有提前有的小的预设加在里边。 那只能在室内停是吗？ 对，只能在室内停。外边的话，那就可能要去调整排气的这些东西了。 其实我还挺喜欢在车外听这种，还比如说有时候开车路上，呜、啊、一辆车过去了，那个排气的声音，我觉得很震撼。虽然说有点扰民啊，我不太喜欢， 啊、 但是这个声音还是蛮喜欢听的。 哎，但说到底，这个六缸的宝马跟 2.0T 的宝马，你现在等于说都开过。 对对对， 就是说，如果说真正要是实用让你开的话，现在还有六缸，你还会选吗？ 我会选， 还会选， 还会选。对，嗯、 就是还是你觉得可能油耗会再高一点，我也能接受。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缸，可能未来可能就是越来、嗯、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对，因为技术的这个先进嘛， 对， 包括燃油性啊、 嗯、 等等一系列的，它缸数越来越少，能同样达到同样的马力， 嗯， 的扭矩。对，但是可能从这个我自身的一个感觉上来说，还是缸多会好一点 ，V8、V12 这种的，我觉得， 嗯， 对，那确实不一样。 反正大家伙确实还是对大排量自吸，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请来嘉伟，其实也是希望在就是在选车的时候，我们也真正的来贴面到说咱们的消费者，跟大家聊聊选车当中其实真正的顾虑有哪些。有的时候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们想觉得这个配置这个 OK， 这个都 OK，、 嗯、 但其实选车的时候可能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吧，是吗？就比如当初你在选五系的时候， 嗯， 因为我们从凯美瑞过渡到五系，那么其实在同级别当中还有几个比较强大的竞争对手，最起码的还有个奔驰 E 嘛，对不对？ 啊、对。 如果说你愿意下探点，你再往 A6 或者还有像雷克萨斯这样的品牌， 对， 他们都有是有各自的竞争优势的。 嗯， 所以在选车的时候，当初是不是也比较纠结啊？ 当时也在犹豫，就是说，因为雷克萨斯也关注过，奔驰也关注过，奥迪也关注过，但是从我的感受，就是第一，我的操控性。 嗯， 这是我所需要的。二一个就是说，奥迪可能传统意义上，我觉得就是在家庭的这个人的眼里，就是官车这种概念 啊。 而且这个路上跑的太多了。虽然说现在奔驰、宝马、奥迪这三个品 BBA 都很多 啊，对， 都很多，都成街车了嘛。但是可能奥迪上来说还是更官方一点的 啊， 所以说当时就没考虑，其实就在奔驰和宝马上在犹豫。 那当初就怎么就选中在奔驰和宝马选中了宝马呢？ 我觉得宝马还是更年轻化一点吧，因为本身我才30，我觉得我还没有到那个特别年长的，我觉得可能会比较适合奔驰这个品牌，比较稳重，比较沉稳。 可能，那如你想过没想过啊？就突然间说到这儿，你下一辆车如果换的话，你会往哪个品牌倾向去呢？ 可能宝马还会再看一看，但是 看一看 对、 啊， 但对于这个今年出这个新的宝马五系，其实我觉得外观上我从自己角度来说，我不是那么太中意，对。 而且宝马这两年设计的东西已经对用户妥协的东西，你发现太多了， 太多了，对。 它坚持的东西没有原来那么多了， 对。 啊，那我知道你下一辆可能选什么，你可以选 M5。 对 对，宝马的 M 是一直要是有坚持的。他们说，我觉得宝马可能很多他们的量产车可能会带更加亲民化，价格降低，然后做很多的这种节能减排的妥协。可是 M 这个还是要会有坚持吧？ 对，但是这个价格也是啊， 确实，那天好像是在马路上看到一辆 M5，我跟我同事，低调有品位，低调奢华有内涵。 对对，关键还是得有钱。 说到这儿，其实你有没有说有一些选车建议给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就其他的咱们这些小伙伴们啊？ 我觉得就是说，这一定得结合自身考虑。就是一个是你的需求是什么，二一个就是说你的预算是多少。我觉得预算这个东西一定要把控好。对，就是我在选车的时候也会考虑说我，可能我的心理预期30万、50万但是呢，看着看着就高了。或者说有些配置觉得，有这个配置其实挺舒服的，还有说座椅通风啊，尤其像在夏天，对吧？有加热可能都带，但座椅通风可能是选配或者价会更高。有些带导航啊等等一系列的配置，加一点，这需要，这个挺好，有这个更好，但是价格就上去了。 对对对。 对，所以说你还是要控制一下预算。就是还是看一下自己这个摸摸兜里这个钱预算够不够，然后再结合这个成本，然后看一下自己所需要的需求，是中级车就够，还是说经济型的车型，对吧？看你的需求是只是为了代步，还是说需要这种像我现在可能考虑就商务接待， 要个运动， 对，要个运动，要个商务接待，然后再加上品牌一定的附加值在里面的。 其实我总结一下嘉伟刚才跟我们说的话，就是买车先定预算， 对， 这是雷打不动的，就是咱定预算也别非要定死，就30万，30万向上浮动1万，向下浮动1万，就是给自己心里边的这些有想法的留一点点空间。 对对 对，但你别说看着看着你就奔35万了，这就不合适了，对吧？ 对对对对对。 定好预算之后，然后我们选，要给自己列几个标签，我要这个车型的用途是什么？然后除了用途之外，那么我坚持的东西是什么？像嘉伟坚持的运动，有些人可能就是那我用途也是商务接待，但我兼顾更多的要是倾向于去让大家伙觉得这个品牌会更沉稳， 对， 那可能你就要倾向于另外的一些其他品牌。 对， 这些之外下面再些小项，然后咱们做一个排比都写下来，你觉得谁大于谁，谁大于谁，谁大于谁，然后越往后边是觉得越不重要的，但是前面能兼顾到了，这样就 OK 了，是吗？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选车其实大家伙可以理性一点，就是应该也算一个算术题。看现在这答题比较火嘛，是吧？你得按这个题先都给答完了之后，然后你这台车你也就选到了。 对， 虽然不甘心，但是不甘心，我们也可以在下一台再努努力。 对，还得奋斗嘛，还持续后边得给自己后边留机会，还得有更好的这个车型让自己去选。 那宝马应该在三家里边算是实在的， 对，比较实在。奔驰会我觉得会贵的。 然后奥迪是个什么状态呢？虽然买车现在优惠力度很大，但是你要算的就是要考虑它保养。其实它在三家当中保养并不便宜， 对，不便宜。 所以说宝马还是有一些综合的优势在这。 对，对， 除了买车、选车，后期还要保养。日常对于车辆的话，对大家伙有什么忠告吗？就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日系车没有发现，就是真的我刚才说到日系车比较耐造，没有过任何的问题，什么警报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因为先进了，数字化了，电子化了，你会发现其实宝马小毛病还挺多的。 我之前跟我们同事老车也聊过，说德系车其实传感器做的比较多，它可能兼顾到更多的是让你有防患于未然，所以说你经常可能会跑到4S店去销码。再加上国内的，说句实话，你燃油真的是跟很多的一些地方燃油比不了的。 对， 你谁说都是这样，确实是还是要差一些的。所以在很多一些包括路面啊、工况啊、燃油啊、空气质量啊，传感器它觉得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先亮一下吧，是吧？ 对， 所以这大家伙也应该注意，在选这种恐怕豪华品牌或者德系车的时候，需要应付一下这些小问题。 而且在选车之前呢，我也建议就是说多去论坛看一看我也是一般就平常没事就会泡论坛、对，在之前看看其他人的一些用车感受然后包括一些各种的一些官方的评测我也会去看。 所以说就是叫未雨绸缪，如果说你也打算一两年换车，你可以提前先了解着，是吧？当乐趣先看着。 对 啊，当然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你可以关注我们快车道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我们来帮你来做个小小的决定啊。我们可以给你推荐，或者说你几款车当中我们会更倾向于哪一辆，然后你去试一下，你要感觉真的 OK 你就可以买了。今天时间过得挺快啊，咱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嘉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这事儿啊，欢迎下次再来。 好的好的，我一定常来做客。 好嘞好嘞好嘞，那今天咱们三位真火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啊！记得关注我们官方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见，拜拜。